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找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， 工作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困难、挫折甚至是失败，如果我们以合理的解决问题为目标和出发点，便会产生正面的情绪，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，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。如果只是纠结于问题本身，便会产生非理性的反应，进而引发愤怒、焦躁、抑郁等负面情绪，消耗我们体内的正能量，将事情推向更加不利的境界。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才会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。 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好几年，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

969公益主张时间。 自拍不好看，可以重来。密码输错了， 请再次输入你的， 可以重来。玩游戏挂了， One more time， 可以重来。但一旦感染艾滋病， 让我们共同认识艾滋病，预防艾滋病。 集合，部署， 一二三四五 六七。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，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。今天退伍之后，这份荣耀永不消退，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继续为人民服务。听懂了吗？ 一天是军人，一身铸军徽。 我是一名教师，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，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。 我是一名医生，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，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。喂，急诊室是吧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。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，我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。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